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您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蔡健雅的《出走》。第九位，麻原诗人《泸沽湖2021》。 灯光灿烂的湖辉煌，我想要黑暗。 第八位，钟立风《我的大象》。 又是我在教室窗口看见他，其他去动物园看大象，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他知道我心中一头大象。 第七位，薛凯琪《迷路天才》。 就算迷路天才，迷途看不明白路牌，也不得谁安排做最想做的女孩，在生命的擂台。 第六位，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挥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 第五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 第四位，于丁密的《终点起点》。第三位，李健《不期而遇》。 想去多年前夕阳里，你终于说再见。 第二位，老狼痛痒乐队《迪亚》。 亲爱的迪亚，在他深情的时候，我亲爱的迪亚，在他望着我的时候。 第一位，郁可唯《亲爱的生活》。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的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朱星杰、郑希怡、新秀、菲儿乐团和阿修罗乐队。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阿修罗乐队的《和你跳舞》。这支成立于1998年的乐队，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像很多已经成立20多年的乐队或音乐人，偶尔消失个几年，或是暌违7、8年才有一张唱片。我认识的很多音乐人，几年也写不出来一首新歌，不知道是因为想的太多，还是本来就离职业感的艺术家相去甚远。印象中，阿修罗好像一直都在，隔长不短就有新歌，来自阿修罗的《和你跳舞》。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菲儿乐团的《锦绣梦》。2002年成立的菲儿乐团差不多也有20年的团龄了，这首歌出自他们的第九张专辑，平均2年发一张哈，恰恰好的节奏。我看单曲文案上讲，他们将这首歌定义为新国潮摇滚，从形式上呢加入了国乐四大乐器， 古筝、琵琶、二胡、邦迪，编曲上巧妙设计了多次转调，主唱韩瑞运用了戏曲花腔的转音。我们来听这首新国潮摇滚《锦绣梦》。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千年一宿白发青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盼起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共的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一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共的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 世界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Here is World House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我们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阿修罗和你跳舞，飞儿乐团的锦绣梦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蔡健雅的新歌《出走》。我在客户端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好突破，特别是副歌处理的真假音区的使用，可能是在拉开歌曲的空间感。总之在前前后后听的几首歌中，这首一下就觉得印象深刻，让我有了出走的想法。为了路上的那些不确定，躲开景点打卡的人群和手机，想象着爱上谁或拒绝什么诱惑，再结合脑子里不断瞬时变化的感受和情绪，哎，听我这么一说，再加上这首歌，你是不是也应该休个假出走了？ 烈月过后，出现了彩虹， 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这微笑，床前抱外套 ，I'll go， 爱哭 ，I'll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 本周榜第七位是郑希怡抚慰人心的抒情单曲《更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都是我们经常谈到的。我小时候睡前也经常问自己，你今天是否足够尽力，是不是也还算快乐？得到肯定答案后欣然睡去。我觉得最好的自己是对应着人生的某个阶段，总体来讲不错就好。更好的自己像是一个远期未来的目标，虽然可能说不太清楚怎么好有多好，但有这个期许很重要。 把眼泪藏进每一个深夜里，别让孤独占据每一个梦境，假装着坚强不愿放弃，远行的人啊，害怕天明。把温柔藏进北极星的眼睛，若用心能找到漂泊的人群，替我送给他一丝暖意，替我抚平他心中恐惧。我 是彩色的爱越发清晰。把温柔藏进北极星的眼睛，若有心能找到漂泊的人群啊，替我送给他一丝暖意，替我抚平他心中恐惧。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 能量音乐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是来自麻原诗人乐队的《泸沽湖2021》。这首歌在抖音上翻红，然后乐队请到了谢天笑乐队的音乐总监张玉和许巍团队的音乐总监李延亮，共同完成了新编版，并在北京完成了首演，反响不俗。来听这首《泸沽湖2021》，本周战马榜的第六位。 十年后你会相信吗？泸沽春秋都写在身上，每次失望也不会太过悲伤。你会爱过他们，也会恨过他们，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只是现在茫茫，只是终于茫茫。灯光苍老，灯火辉煌，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站在故事的岸，总有些过往。再见也会说远方，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每次我想再也撑不了你的光芒，只是现在茫茫，只是终于茫茫。灯光灿烂，辉煌啊，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随意把它遗忘，站在故事的岸，总有些过 长，看时间逍遥，人生如提翅而笑。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既攘攘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只笑红尘多纷 周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to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树蛙。在飞儿乐团的新歌《锦绣梦》中，有的是东方明月的柔美、古韵、典雅与摇滚固有的精神、力量、质感进行的一次大融合。其中，国风是主轴，摇滚是助攻。在保留了国风明月流畅、灵动、婉转的同时，摇滚元素的融入带出的是华丽澎湃的感受，令整首歌显得波澜壮阔。 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个虚梦，逃不开。爱上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只做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谁中？

着手，不说一句送我走， 本周榜第四位是李荣浩再榜两周的新歌《纵横四海》，来自他的第七张专辑《复古港风》。上了点年纪的人一听这歌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先前的《喜剧之王》说的是周星驰，这首干脆直接用了吴宇森的电影名，所谓的复古让人一听就能回到那个年代，而共情的是人间烟火，还不是为情所困，还不是孤独，无论世事变迁还是会疼会哭会痛会感动。 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 在中去四海纵横。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于丁密的《终点起点》，上榜四周，上周第四，本周上升一位，进入前三。这是一首有企划感的单曲，在乐团的发展过程中具备非凡的意义，一定是一首非常难忘的单曲。苏打绿的《终点》，于丁密的《起点》，心里有太多的话，受过的伤也全都放下，就像是一个梦，但也离不开跟歌迷在一起的这个家，在阳光下将悲伤释放，真诚恳切，缓缓流动的情感相伴到终点。 讲一句很长，随歌曲飞扬，让我们想象，让我们放大这世界的模样，狂热的盛夏，微流的东洋，故事光下，我们在酝酿，将悲伤都释放。 一起走到最后。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嗯嗯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酷玩音乐，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7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刚刚过去的上一节，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毛不易的《海上日记》，第四位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于丁密的《终点起点》排名第三。在最后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能量音乐Number two， 本周能量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来自李健的《不期而遇》，在榜五周，来自李健的第七张创作专辑《不期而遇》，开始于乐队排练时产生的一个动机发展出来的旋律，歌曲的结尾放入了一分多钟的吉他尾奏，也是李健的主意。在发布整张专辑的客户端上，我还看到了李健的创作手记，详细记录了每首歌的由来、创作过程和呈现意图。您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小作文写得相当不错。 你赶赴这一场告别盛宴，不觉中身处其间，如此悄然。消失。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想， 嗯， 你这回给我推荐这个茉莉花茶呀，真的是够味儿。 哎，我跟您说，周老师啊，你看那茶罐底儿写的清楚， 哎， 特级。 没错，因为我喝的时候，这个茶汤啊，非常的这个透亮。 哎，对， 然后喝起来的话呢，香气宜人，关键是浸泡啊。 哎， 哎，你愿意喝艳的，愿意清淡的都没问题。这茶确实是，哎，对我的口味。 我也是发现了什么，这跟捡了个宝似的。说实话，为什么呢？特级茶能够在这件拿下来的，基本上也不好找。 那你说这特级的话，就是说在茶叶行业啊，人家分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啊？ 对， 还有特级。那这特级就是没有比它更好， 没有比它高的了。 哦， 就买茶的时候，咱直接干脆拿特级。特级是第三方，严格有标准规定的。你包括几印的几回，您像这特级茉莉花，为什么您喝着是经久不衰的这个味道？泡四或五或都行呢，至少得四印，一印就是茶跟花就得一配呀。啊，所以呢，这您这喝这一斤茶，喝好嘛得四斤茉莉花扔了。 而且据我所知，这个特级茶能达到这个要求的，真的是不容易。 对， 首先你得茶青好吧？ 哎， 你得这个茉莉花得好吧？ 哎， 另外制作工艺呢，你得上档次吧，得讲究吧， 是 才能出这样的味儿啊。 是啊，而且周老师您还发现一点没有？我给您茶这回跟别的茶看着都不太一样，这个呀，长得有点像那个小弹簧，哎，是不是？然后呢，还是细不楞登的，往上转着圈的走，这个叫什么呢？我跟您说，这叫做驱毫。 驱毫，对。 为什么给周老 师？这我记住了，驱毫。 为什么给周老师送驱毫呢？咱说啊，这个古代啊，管这种茶叫做什么呢？文人茶。 嗯， 哎，它是有艺术的，在加工的。驱毫，首先您泡了之后，是不是觉得里边有那个白毫？ 有。 它就是用那个芽儿得做的，所以这驱毫里边有毫，有芽儿。然后再给您反复这么去印制，做出来又好看，文人茶这可就脱离了口粮茶的等级了。 嗯， 这是文人墨客吟风弄月的时候。您说您平时这个上完节目累了，润润嗓子，喝喝这个茶，又好喝又好看，看着都那么喜庆，招人待见。 美啊！这夏天的天气越来越热，咱们喝口这个 就得 劲儿 茶， 真的是舒服啊。那既然好的话，咱们就一起给大家推荐推荐， 大家也可以尝尝啊。 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啊，这茶就是英顺茉莉花茶驱毫， 就是英顺茉莉花茶特级的等级的驱毫啊。平时啊，说这一斤这茉莉花茶呢，基本它是半斤一大罐啊，两罐是一斤。如果老字号里边买呢，基本是在800块钱左右。如果大家到一般的茶叶店里面去买呢，特级的茶呢，基本应该是500-600块钱差不多。像这种特级的啊，而且今天是特级驱毫呢，咱们给大家什么价呢？299。 299， 还不是一斤。周老师拿走了四罐， 两斤， 还给有礼袋呢。拿着了吧，礼袋， 红色的大礼袋，上面有一个福字，这吉庆， 特漂亮，给谁都看着就是那么喜庆，招人待见哈。等于299，您拿走了4罐，2斤，连礼袋都有，对吧？大家也可以去尝尝试试，打一个咱那电话，400-015-5151，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家去，您可以尝尝。 是，这好东西呢，咱们特别希望大家共同分享。 是 啊，你也可以呢，感受到我的这种啊美劲儿啊， 太值了。 另外，我跟你请教一下啊， 那您过去 看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特级的产品标签，写着叫做烘青特级。 哎，这就对了。 嗯， 很说茉莉花茶到底属于什么茶？茉莉花茶属于绿茶的再加工茶。中国关于茶的等级的评定是按茶青来评的。那么绿茶又分唐代的时候叫做蒸青，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还有个别的茶可能还在用着。市场主流的是什么呢？炒青，还有一种呢叫做烘青，烘的就像我们蒸桑拿一样，烘开了，所以毛孔是打开的。这种烘青绿茶是专门可以配合茉莉花，茉莉花瞬间释放了香味，它瞬间用它打开的毛孔把香味抓进来，您这时候再泡一期烘青的特级，就代表着茉莉花的特级是一样的，这喝起来之后特级不一样， 怪不得这味儿这么好啊。好，连主品再赠品，一共给大家是四大罐。我看那一罐呢是250克，半斤的， 对， 这样就是2斤茶叶， 足足2斤。 哎，这个品牌呢大家记住，叫做英顺茉莉花茶驱毫。 喝好了您给人传着名。 哎，另外呢还有两个红色的礼品袋啊，好像是299吧， 299， 真的是挺合适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前年的样子，不折谁买？ 哎，你看那件促销呢，买一赠一。 是，买拖鞋赠鞋带，你让我记哪儿？ 你可真扫兴，怎么装修你定那么痛快呢？ 咱家两居室，商量的装修预算多少？ 18万。 咱定全包园花多少？ 13万。 这都快装完了，让咱加钱了吗？ 没加。 还说吗？ 说呀，说电话呀， 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